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10:07啦，咁 争取时间啦。喺9:00嘅时候咧，我同阿何国辉咧接受咗商业电台这个在晴朗的一天出发嘅访问嘅。我哋而家将个访问片段咧同大家分享。 咁报纸咧亦都有其他嘅新闻嘅。咁包括咗话咧呢个数码电台咧就将会喺今晚8:00熄灯。 可惜，可惜。 嗱，数码电台正式启播咗咧，唔够一个月噃。咁啊，即系之前有啲试播。 诶，呢样嘢咧，即系如果我哋倾呢样嘢，特别系我知道一阵间可能阿大班都会同我哋倾下偈啊。我有两样嘢要申报嘅。第一咧，就系、是、当呢个数码电台申请个牌嗰阵时咧，我系当时嘅局长，即系嗰阵时我有份捉棋嘅吓。第二咧就系、是、咧，阿大班啊，你知啊，即系咁多年来同我都关系好好嘅。咁啊，佢有時我去參觀，我參觀過數碼電台嘅。咁啊，大班就好人啊，佢知道咧，我可能咧冇機會去買佢嗰個收音機，佢就送咗兩個收音機。 你連咁都慳，咁孤寒？ 唔係孤寒，即係因為我唔知道去邊度買啊。咁佢話：，我送俾你， 個收音機俾你，係咪？ 係啊，兩個，一個紅一個藍啊，大班。 咁唔該，申報埋第三樣嘢啦。你同咧即係事件中另一個大股東咧，阿黃楚標咧，都好老友。 两个都是我老友，他的股东都是我老友。 不过老友极都冇用啊！我哋叫你出面帮啊！嗱，即系今日我哋除咗想访问啊郑经汉呢一边之外啊，都想访问另一边啊黄楚标同埋啊即系阿彭玉荣嘅。咁但系两边都系咪嗰两个都俾柠檬我哋食啊？ 系啊，我冇力咯，请佢两个讲两句说话都俾佢废咗我。 检讨下咁你 系啦，唉，我哋啲友谊可能都系唔系够深。 好，闲话少说，咁我哋回复翻咧，讨论下呢一个数码电台咧，系咪真系会即系解散？咁对香港嗰个广播业咧，究竟会有咩影响？电话度咧，我哋而家有数码电台嘅大股东兼台长郑经汉，同埋行政总裁何国辉。 早晨， 大班。 早晨， 好耐冇听你把声啦，同你对话啦，你唔睬我啦， 我都唔睬你噶。 咁你真系话你冇开佢个收音机听啫，你好。 唔系，我有听佢把声，我冇同佢对话啫 嘛。唔讲呢啲啦，咁讲翻嗱，大班想问下。 唔系，多谢马星，佢话我同佢唔系好熟嘅啫，我同佢少熟啲咁啊，大家伙啦。 关咪咗之后先讲啦，我哋讲翻今日数码电台嗰样嘢。嗱，大班，你今日咧就话啦吓，今晚咧即系 DBC 就会即系8:00就熄灯。嗱，今晚我真系想问下咧。究竟而家因为即系 DBC 个倒数，我今次而家又倒数紧咧。但系今日系咪即系其实5:00前仲有冇可能有转机嘅咧？ 各位听众早晨，好耐唔喺商台讲嘢啦，咁俾个机会我好开心嘅。始终我都系喺商台出身嘅，咁啊能够同商台啲听众交流咧，系一个我要感恩嘅，多谢你啦。但我哋都知啦，我官司缠身，我有一个禁制令嘅。我呢个禁制令系禁止我讲任何公司，其实嗰个禁制令好阔嘅，任何公司资料即系有关嘅我都唔讲得，咁所以我今日咧就揾埋我哋嘅行政总裁啊何国辉，亦都系我哋嘅股东，亦都系董事，就住公司嘅嘢佢可以讲啦，但系就住节目安排嘢我当然可以讲啦。 咁 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嗱，我哋今日正常嘅节目运作咧就直至5:00为止。点解咁做咧？因为我哋琴日5:00就宣布咗呢个消息，咁所以喺5:00之后广播嘅节目咧，嗰啲节目主持人咧系有机会同啲听众话别嘅。咁但系5:00前嘅节目咧就冇机会同听众话别啊嘛，咁所以今日喺5:00前咧，所有节目咧都系会同啲俾啲节目主持人同啲听众话别啦。咁5:00后咧就俾嗰啲周末嗰啲节目主持人啊，星期六、星期日嗰啲节目嘅主持人咧翻嚟同啲听众话别，咁就个安排就咁样样啦。暂时安排就咁啊。咁你话至于会唔会有转机咧？嗱，第一就睇下政府会唔会介入啦。因为始终我哋系一个持牌机构，亦都有港管嘅条例嘅规管。另外一方面就睇下我哋另外嗰方面啲股东，佢哋有乜嘢，有佢哋，我都冇期望噶啦。不过睇下佢哋会唔会有啲咩行动啦。 仲有几个钟头， 咁啊，其他啲嘢就等何国辉答你啦。 嗱，其实何国辉，我想问咧，其实一路。 讲咗咁耐咧，其实两边咧，即系喺台面上系咪都仲系有个方案，就系一系就你哋卖咗黄彩标嗰边啲股份，调翻转你哋就好希望黄彩标买咗你哋啲股份。其实而家呢一种咁嘅即系呢个方案咧，系咪仲摆喺台面嘅？ 嗱，呢个方案继续摆台面嘅，咁而呢个方案咧，即系佢哋系有权咧，即系 make。即嗰个决定呢系佢哋可以即叫做决定先嘅，即佢买我哋即但系琴日五点钟个电话就即叫做好决绝啦。今日即黄生佢都讲呢，即因为间公司负债即太多啦，即所以就唔会再即叫做做落去啦。咁而我哋即嗰个方案呢，即如果佢觉得即负债过多，间公司系即如果真系要执埋嘅时候，即一个仙都唔值。咁我諗对方嗰几位股东佢哋都系喺生意上好成功嘅人士啦。一如果单纯从一个生意角度嚟到讲呢，即而家我同大班呢，即愿意即用50%嗰个折让价呢嚟到买返佢哋嗰啲即股份同埋嗰个 shareholders loan 㗎。咁、呢个仍然系有效㗎。咁但系呢就佢哋即今日即都系报纸讲啦，咁阿黄生话佢冇同其他股东即叫做讨论过呢个问题，但系呢个我哋呢个 offer 其实我哋几个礼拜之前我哋已经系交咗出去 嘅。其实呢个我系最唔明白嘅，即系我觉得如果佢真系觉得盘生意咁唔好，咁系咪卖俾你咯？起码佢都攞翻啲渣系咪啊？即系咪攞唔系攞十足？你而家话有折让价，咁起码都攞翻一只狗啊！好嗰间公司咧要清盘，咪仲蚀得更加多。咁所以我觉得从呢度呢，即係黄彩标佢哋係即係需要啲解释囉。但周一花到而家就冇一个比较我觉得合理嘅讲法讲到出嚟。咁我都想问，咁如果何国辉，如果去到而家咁啦，咁就成日话政府嘅介入，你哋期望政府点介入呢？ 嗱，呢个我可以讲你， 你系唔可以忍得？ 唉，真系开心啊！听到大班， 因为点解咧？嗱，好似阿马生正话阿马局长讲啦，咁但系当年我亦都系呢个立法会资讯科技委员会嘅主席啦。嗱，即系喺申请嘅时候，或者推动呢个数码广播嘅时候啦，我觉得政府咧。因为呢个系一个持牌机构嚟嘅，广播咧大气电波系属于公众嘅，系受规管嘅、 嗯， 即系等于一间巴士公司或者电力公司啊，如果要执笠嘅话咧，政府一定要介入嘅。我谂阿马时亨都在任嘅时候咧，见得廖秀东介入呢个中巴事件噶啦。嗱、 嗯， 咁所以其实而家政府咧系责无旁贷嘅，佢起码要做一样嘢咧，就系揾翻我哋公司啲股东或者董事会坐低倾一倾。究竟而家发生咩事？点解唔可以继续维持啊？个承诺继续广播，我谂呢个系政府嘅责任咯。我谂如果马局长今日仍然在位咧，其实佢第一时间已经揾咗我噶啦，或者揾咗其他股东噶啦。 你见过苏局长噶喎，大班？ 佢话佢哋政府系爱莫能助，佢哋系唔可以干预。只系讲一样嘢，你跟足个牌去做啦。啊，政府就会执法嘅咁。 佢有冇见过 你？我哋违反广管条例，佢咪执法咯？ 嗱，咁而家譬如如果以今日嚟讲啦，今日稍后去到即系八点钟熄灯之后咧，系咪违反咗广播条例咧？ 系嘅，佢你睇到新闻，我听新闻佢都系咁讲啊。 咁如果系咁嘅时候，佢要出手咯。 我唔知佢啊，你知啊，佢我惊佢又去派卡片啦。 第二件事，譬如去到寻日咁啦，寻日五点钟啦，就发生咗事啦。你哋收到嗰边嘅股东就话，即系 你有冇再联络？我哋揾何国辉讲， 你有冇再联络？你有冇再联络苏锦良？ 我冇， 即系佢亦都冇主动问你。 我 谂 嗱，我哋觉得咧，即系我哋觉得嗱，我哋俾个牌费嘅其中一个理由咧，我阿马局长清楚啦，就因为政府有个成本去监听所有节目噶嘛，咁亦都睇报纸噶嘛。而家都知道今日五点钟闩门啦，咁我谂佢应该主动接触我哋噶，系咪 啊？其实应该我哋咧做节目由今朝开始咧都不停咧联络紧阿苏锦良嗰边嘅，即系希望咧佢个有个回应啦。咁因为即系而家政府点先？ 其实我哋业界代表咧，其实我哋嘅业界代表即系立法会议员啊， 莫乃光系嘛？ 后任立法会议员莫乃光已经接触紧佢嘅，好似。 咁但係即係總之我哋揾佢呢，佢就仲未即覆我哋呢，即係我哋好希望講下政府嘅態度囉。嗱，咁因為預期呢，就係而家雖然呢，就係幾個機構呢係即係都話有即係發展呢個數碼電台，咁包括港台有啦，新城有啦，即係鳳凰台嗰個都有啦。咁但係 商台冇。 如果而家即係數碼電台咁樣倒閉呢，其實對成個數碼廣播嗰個影響係點呢？其實政府都要需要有一個評估。 其實影響好大嘅，因為前呢曾經向政府申請延遲廣播一年嘅，就係因為佢知道我發生即係 DBC 事件啦，咁但係政府就拒絕咗，咁所以新城你可以睇到佢態度嘅，即係如果當佢知道 DBC 如果唔玩嘅話呢，对嗰个数码广播影响咧，当然系严重啦。 或者我想问下 Morris 咧，即系因为呢个问题大班唔系好方便答嘅， 唔答得系会坐监噶， 唔可以话盖棺定论啊，仲未盖棺啊。但系咧，就以你嘅睇法啊，成件事点会发生到咁嘅咧？我相信都系始料不及嘅、哦。 其实我想再补充少少咧，即系嗰个营运同嗰个生意上咧，即系如果话即系而家要将 DBC 结束嘅时候咧，因为你知即系呢盘生意我哋都叫啱啱起步啦，即系个投资期嘅。咁如果即系我哋有好多承诺，好多数我哋仲要找嘅，即系同埋嗰啲营运上嗰个承诺。咁如果即系唔买唔卖咧，其实咧即系如果而家要将间要攞多6000多万出嚟。 仲要攞多6000多万。 系啊，咁如果间公司继续运作落去，咁有即变咗嗰度一路啲数可以找落去咧，咁呢个系即系一个正常嗰个营运啦。咁而嗰、那个即系要找嗰个数咧，即系要成要六，如果要停止运作嘅时候就6000多万。咁所以你呢个唔买嗰个决定，更加即系添上好多即系叫做问题喺嗰度。 员工嘅问题啦，加上系咪？ 系啦，同埋即系喺商业上嘅决定，即系我哋即系谂极都。唔明即系点解即系如果系争数咁多嘅时候，即系点解唔卖俾我哋咧？ 系咪长痛不如短痛咧？ 咁其实唔系嘅，即系最得闲到即系佢哋觉得冇得做，但系我同大班同埋一啲同事同埋包括埋听众都觉得即系数码广播系有得做落去，同埋我哋系有信心做落去。 唔系个问题系咧，即系如果佢觉得冇得做，即系譬如我觉得冇得做。冇所谓嘅，佢咪卖咗俾大班同卖咗俾何国辉嗰边咯。咁、对佢嚟讲，佢仲起码都有啲揸剩，即系佢唔会觉得清盘之后佢攞到更多嘅利益噶嘛。 呢个系一个疑问嚟嘅，确实吓。Morris， 你对呢个讲法有咩睇法啊？ 咪呢个系一个，即系佢哋唔卖嗰个决定咧，系非常之坚决嘅。即系一路我哋一路，其实我哋都有同佢哋即系问佢哋，喂，如果你唔买，即系唔买嘅时候，我哋可以即系叫买翻你哋嘅。咁佢哋即系一路都系即系冇反应噶。即系当我哋提到喂，我哋买你嗰份，咁似乎而家即系要将 DBC 整死佢咯。 咪即系呢个系最令人觉得即系有疑虑嘅。点解会咁咧？嗱，我听到啲即系唐阿黄楚标就冇出嚟公开咁讲啊，但系佢字字浸咧，即系私下啲场合咧，我听到佢同人哋讲咧，就系话佢即系佢睇唔起你哋啦，即系觉得边有财力啫，你边有钱去买啫。嗱，咁但系呢样嘢，我觉得人哋有冇钱，即系咁佢去筹啦，即系大班同我翻去筹，我哋边度筹我唔知啦。咁但系起码你攞个价出嚟先啦，你真系同我倾。咁如果唔系嘅时候，你唔可以用呢个就话，即系你而家系毫无动静，翘埋 都保障大家啦。咁好多情况都系 deadlock 噶，即系冇得倾噶。即系如果单方面唔应承嘅时候咧，即系基本上系大家都系 deadlock。 哦，即系而家譬如佢唔应承卖俾你，你就即系大家都冇弯转噶啦。 其实冇弯转，其实最主要都系你见到咧，即系对方系要即系执咗间公司咯。咁因为我哋都即系琴日我哋倾嘅时候咧，即系都有一个买方咧，其实接触对方嘅。咁其中但系咧嗰个即系佢哋嗰方面咧，其中嘅要求咧就系即系要大班，即系要写清楚，要大班将 contract 系冇咗、消失，即系封咗咪。咁佢哋就会考虑即係卖俾对方。 我唔明啊，有个买家。 大班 系 外处嚟㗎喎。 有个买家接触大班系。 唔係有个买家接触对方㗎。 接触对方。黄楚标嗰边。 係啦，佢哋想买佢哋嗰啲即係。 有人想从黄楚标手上呢就买咗啲股份。 係因为对方既觉得都有得做有可为。 但係佢要清除咗大班先。 但係黄楚标嗰边就话即係要即係嗰个合约上即係要大班嗰张合约消失咗。咁佢先即系其中一个考虑卖俾对方嘅一个条件啦。 大班有几多张合约噶？ 大班有两张合约啦，一张就系佢台长嗰个合约啦，另外一个就系节目主持嗰个合约啦。咁即系最主要就系即系讲直接啲，即系封大班咪咯。 唔系因为大班即系人工高， 人工高，即系人工高嗰度咧，即系我谂系一个又系一个合理啦。咁同埋大班而家佢做节目作为节目主持嗰张合约咧，系冇人工嘅。佢个人工系要咧嗰个节目有收入嘅时候咧，佢先喺嗰个节目咧即系抽取一部分嘅广告嘅收入嚟到作为佢嗰个人工噶。 哦，即系分佣咁样。 咁呢个问题我唔知系咪就大班可以答啦，你哋自己判断啦。正因为学个费嗱，咁你而家如果八点钟熄灯之后咧，咁即系停播啦，停播咧就违反咗发牌条件啦。咁按道理政府系咪就一定要收翻个牌？而佢跟住又将个牌点样处理咧？其实应该会系点样？ 嗱，我呢个局长就会好清楚啦，我都清楚嘅。 呢个前局长嚟嘅啫，现任个局长话开紧会啊，就唔系唔方便复住啊。 如果佢我听到我收到嘅消息咧，即系从唔同嘅渠道啊，比苏锦良更加高级嘅官员讲咧，就系只要一停播咧，就即刻掟牌。 嗯， 啊，呢个就我喺比阿高苏锦良更高级嘅官员嗰方面嘅消息来源嚟嘅。 嗯， 咁，啊，但系如果停咗牌之后咧，当然佢剩翻七个台出嚟之后咧，佢系可以当然有人可以去申请啦， 可以再发嘅， 啊，可以再发嘅，即系就唔会招标嘅咧。阿马士生同我都好清楚，呢，个发牌唔系招标嚟嘅， 系啊， 即系如果你有个你如果你有个 frequency， 即系有个频率或者剩咗出嚟嘅时候咧，任何人都可以申请嘅。 其实我觉得而家系有两个人需要交代嘅，一个就系苏锦良应该快啲出嚟啦。即系我觉得政府其实点企咧，即系佢点去即系介入呢件事件咧。我觉得政府嘅态度紧要。另外咧有一个问题，我亦都系觉得咧，由盘古初开到而家咧，我都系唔明白嘅，点解黄楚标嗰边系唔去？即系既然你觉得唔做啦，你咪卖俾人咯。其实佢系交代唔到。 唔系，我仲有一样嘢唔明嘅，大班同阿 Morrison， 点解你哋嗰个股东协议会写得咁水皮噶？通常我哋呢啲呢有个所谓 first right of refusal， 我唔知道中文点样译啦，即係讲明就係话你有一方唔玩，对方一定要买，係咪俾对方买，或者係咁样㗎嘛，啱嘛。但係点解你哋嗰度冇嘅呢？ 我哋个股东协议呢其实係当对方即係要买嘅时候呢， 係啊， 就一定要买 返俾你㗎嘛。 但系佢哋而家唔肯卖啊嘛，如果佢卖嘅时候就要卖俾我哋，但系佢唔肯卖嘅时候咧，即系佢唔肯卖嘅时候咧，咁我哋都冇办法买噶。 唔系，但系如果咁样，佢即系逼你哋，意思即系逼你清盘。 清盘啦，而家清盘。 其实个股份咁啱啱一人一半咁样噶嘛，而家我谂系 deadlock 咗喺呢度咯。 嗯。 不过因为即系时间关系啦，咁两位我哋就 多谢你，唔该晒， 倾到呢度先。 我哋都时间关系，仲有几分钟啫，大班啊？点解马时亨个问题你冇答到啊？定系唔方便答噶嗰，那个？即系话嗰个 我唔答得嘅。 哦，得啦，唔答明啦。 你不想去探监啊？你 哦 ，OK， 我梗系唔想啦。 你唔想去？你未去探过监噶嘛？ 我探过，探过 ， 我都几乎自己入咗去。 大班可唔可以谂白少少嘢噶？ 啊，谭兆兴梗入咗嚟啊，因为准备做节目。 唔系，因为大班唔方便答嘅，我想问谂白少少嘢，谂白。系，因为咧，据你所知系咁嗱，我咧。就喺呢个电台呢，我就发觉呢，我呢应该系最有资格讲样嘢嘅，因为呢我就做过新城啦，又做过有线啦，又做过亚视啦，又做过港台啦，又做过澳门嘅电台啦，咁讲嗱，咁喎，我想问一问呢，系咪据你所知呢，我哋呢个 DBC 呀，系咪就嚟呢已经系收支平衡呀，开始有钱赚嘅。 就嚟收支平衡。 因为 我唔知道呢个要问何国辉先知，因为我唔系管理层嚟㗎嘛，我就系朝头早嚟做节目，咁就吓同阿大班通下电邮啊咁啊。咁 多嘢。据我所知呢， 不过呢系喺嗰个系一路都我哋喺节目都有提及到啦。淨系最近因为嗰个系听众嘅热情。 系 嗰个咧，就已经系显示咗好多好多嘅实力，系俾啲广告客户啦。 系 若然呢个台继续做咧，系大有前途嘅，真系。同埋个跨平台嗰个安排，有乜理由冇得做啫？真系。 因为点解问？因为问题咧咁嘅，因为我咧就我唔方便讲电台名，做某电台啦。 系 咁咧，我就初咧就挨咗三年啦。咁三年之后咧，佢嘅大班就话呢个咧仲系鸡肋，仲系蚀紧本嘅。即系而家到而家今时今日，我知道 我知你讲边个台啦。我老友做行政嗰阵时，咪开始慢慢执翻电 台啦。就系因为如果大班呢个 哋呢个 DBC 真係咁快能够逼 even 呢，咁即係有奇迹嚟㗎喎。 係 点解有我叫做奇迹，我几年前就做澳门嘅电台。 你有冇听过有听众夹钱俾你出粮 所以咪真係好奇怪。 呢个系好 嘅。即係大班嚟，如果呢个 DBC 你咁快逼 even。 不呢个丑㗎，不呢个 系好犀利 嘅好嘢嚟 㗎。唔系你真係个奇迹嚟 㗎。网上太多人系同大班我哋唔好再讲话呢系黑啦系丑。因为呢个系一个公众事务啦。如果连我哋听众都明白嘅时候呢，点解我啲议员我哋嘅啲问责局嘅啲局长完全系废柴嚟㗎， 你真係。冇错，真係冇理由啦。你明明有份 proposal， 你个 business， 你个生意个 business plan 㗎嘛。啊、政府已经跟返 business plan 做㗎喎。好似我哋嘅同证监啊同港交所申请做呢样嘢嘅时候，佢跟足行政做㗎喎。 即系而家咧，佢就系咧奸谋啊嘛！呢啲咁嘅局长就睇住你。 我哋仲有一分钟左右时间啦、啊，今日可能系我哋最后一次。 大班虽然咧呢个 DBC 系最短嘅电台，不过你都威喎！你咁快能够逼 even 咧，你都系奇迹嚟嘅。 我哋最后一次咧喺呢个平台咧同大家见面咧，都系表示好珍惜嘅，亦都出面亦都有好多听众喺度支持我哋啊！咁我哋亦都同大家讲一声咧，再见噶啦、啊！希望咧。后会有期啦，对听众嘅支持，对同事嘅无私嘅奉献咧，对十分感动嘅。亦都冇咗我哋呢一班同事，同埋冇一班呢咁嘅听众支持我哋咧，我哋系唔会有今日咁嘅成绩嘅。呢个亦都包括谭少卿在 内。唔系，大家虽然你，不过今日我发你系光明嚟嘅，即系咁多人支持你，其实冇边个电台咁嘅，即好似我哋今日唔出粮都嚟帮我撑你噶。即系其实好，即系你而家光明，你大班你都。 唔系，我谂呢个大家认同咗 DBC 嘅理念咯。DBC 就系一个开放嘅平台，亦都喺今时今日。香港嘅社会咧，系最需要一个咁嘅平台嘅。 系啊，真系因为我做咁嘅电台，冇个电台系话可以任我讲关于股票嘢嘅。 好，大家咧系 乜嘢都可以任讲。 我哋五点钟咧，员工有一啲嘅系宣布嘅，咁啊，我哋系五点钟，希望大家留意住啦。 好啦，咁我哋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就将个咪交翻俾呢个 股市直击。嗱、啊，记住我呢个股市直击，大家唔好走吓。 股市直击， 今日最后一集。 咁今日你又点人买咩啊？ 嗱，我依个台嗱，我记得上一次系李锦鸿嚟嘅，我介绍买二十号，佢都赚咗成三四蚊噶啦。 好啦，多谢啦，拜拜。